喜闻开怀，众位大嫂请了。并非是迷路途，我乃昭明闻姓的。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俊逸来的不凑巧， 怎么 方才在此晚餐？ 如今呢， 回转寒窑去了。 有劳大嫂传话一声，就是他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他破前些许。 今夜请稍待，王三姐。 遵命。 你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叫你破前些许。 说话会。 过来念什么？ 站立。 那一 吓得破烂，用看几位大嫂把菜碗，青儿好似王三，这后影儿好像拉起宝船，奔当向前向西欢错认了名儿妻不断。大嫂起来见礼， 还礼，君爷但是失迷路途了， 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昭明文心的，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王宝钏， 正是。 啊，君爷，你与他有情？ 非亲。 有故？ 非故啊。 既非亲故，你问他则甚？ 大嫂有所不知，我与他丈夫同军去了，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同安问。 如此，君爷请稍待， 请便 请至。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竟有失信前来，本当上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去？我自有道理。君爷，你可知衙门？ 哦，这衙门嘛，略知一二哦。 有道是这月圆，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这君你。 就是薛大嫂我 不敢平贵之寒情。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礼了。 有道是这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君爷那失信于我。 马来马来，大嫂我也告别。 请别。 哎呀，且住！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情如何？看四下无人，我不免挑起他一番，便得了。曾把牡丹戏装饰先生三七七秋红七国多妇女却平贵挑起自己七公他大爱女家一句 要紧的所在 呀， 因何失落了？ 像是一路之上抽拱答应。 答应则是。 答应充金呀。 难道那银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 一方失信，人之急火。大嫂为何开口伤人？ 你岂不知为人谋而不忠，与朋友交而无信，你失落人家的失信，怎不叫人痛心？ 大嫂不必如此，失信虽然失落，这上面的言语莫还记得几句哟。 如此事来，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俺家独用，一路之上银两被你花完，前来蒙哄于我，可是吗？ 不是哦，我那薛大哥消失的时节，魏军的在一旁大点行囊，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看将起来，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 哎呀呀，我若有心，还失落不了你的失信呐、 官马， 其实官马岂不要他赔？ 配， 哪怕他不配。 哎呀呀，我那西郎哪有银钱配马爷？ 他自然有啊。为陪马替了我失良文君， 我且问你，你在营中取几分钱了？ 一分。 我那四郎呢？ 俱是一样啊。 你二人俱是一样，你哪有银钱给予他陪马爷？ 大嫂有错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汉子，银钱到手俱花心，不怕大嫂你笑话。为君的乃是个贫寒之身，积攒下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陪马了。 这就不对理。 怎么不对呀？ 我那虽然他也是个贫寒之身呐、 哎呀呀，薛大哥啊，薛大哥，今日我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吃身啊。当然， 大妈也该问他呀， 岂不伤了弟兄的和气？ 啊，君爷，你腰中带的何物？ 防身宝剑。 赵娃，你杀了他，也该问他呀。 青天白日杀人，岂不要我偿命吗？ 难道就罢了不成？ 有道是这山菜难舍呀。那一日我已把斩草他言道，长安城有一个王室该 上你的 也不上啊， 不该不上你替他则是。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自还？ 负债呢？ 妻 怎么样啊？妻怎么样啊？ 妻不过、 他倒退了个干净。有道是这汗啊烧不得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啊。薛大哥无钱想替买，把大嫂卖与才就是我。 你有何为证？ 婚事为证。 好好好，拿来我看。 慢来慢来，大嫂乃有妻之人，婚事到手，三八两八车岁，为君的岂不落过人财两空吗？ 以你之见， 去至前村，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过。 你不成啊？ 天地地哟、哦哦哦哦哦哦哦、一马双跨奔西凉船上马死我， 一见军营的苗将吓得抱船四难看，陛下后来心难诉，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在心门湖北东南寒潘庙前。 thank you. 当年才露面， 他娘啊有林不阿金， 水盆里面呢、啊、 水盆里面 丈夫我心得要来，不问我饥寒而死，开口就问所抵什么官，难道是你吃官穿官不成吗？ 为妻是我叛了啊， 临行之时也曾与你留下安家赌友。 什么安家赌友？ 是担干柴拔斗捞米。 就是那十担干柴八斗老米，满世是气，就是输马也把他输完了， 就该娶些。 哪里娶些？ 相夫娶些。 自你娶后，为妻永不尽相夫。 好，有旨去。 本来的有旨去。 到此。 哪里去？ 去至相府，与你爹爹算还我这一十八载的粮饷啊。 我爹爹他病了啊。 他得的什么病呢？ 得的是见不得你的 见不得我，我还见不得他呢。有朝一日得了唐氏天下，他与我牵马追等，我还嫌他老呢。 四郎有心来讲话， 未曾睡着， 句句都是梦话， 句句是言。有道是龙情有报， 有报先报， 无报呢？ 心里的先是报， 五十三岁看了报。在头上正头眼毡帽，身上头灯不龙袍，腰中旗帜三芒刀，三铁拿去四西桥， 右手接过三芒刀，不由毛穿西眉梢，走向前，忙过一道西郎面前，好不好？ 下跪何人？ 王氏宝钏。 跪在我的面前说甚呐？ 前来讨封来了。 实在在吾家破钱，骂得我好哭。我啊是不封你了啊。 方才不知是你呀、 啊。哦，若知道是我呢？ 嗯。我还要多马上接去 我发的不奉了。 当真不奉？ 当真不奉？ 果然不奉？ 果然不奉？ 不奉就 慢来慢来，哪有不奉的道理？三岁听奉， 哪怕你不奉我。 不在其中，西凉国有一个在。 你带来什么？ 西凉国有个女在产，她把父王所隐瞒。 西凉国女在产，她的为人并无限，有一日跟如今她为臣来，是我为天。 人来论你什么天，你我结发在他间，有朝一日登龙殿，封你当娘当神权。 偷偷放心 相见。 山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夫妻相见不是所梦。 怎么青天白日不是做梦？ 不是做梦， 日次新郎 三仙 随我来呀， 来了。 听众朋友，鲁彤、张建峰等演唱的京剧《武家坡》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李长春演唱的裘派名剧《铡美案》。 问什么不相认， 刚才是李长春演唱的《铡美案》，接下来请您欣赏夏慧华演唱的《女起戒》。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夏慧华演唱的京剧《女起戒》，欢迎您继续收听。 Thank you. 刚才是夏慧华演唱的《女起戒》，最后请听严兴鹏演唱的《做工》。 Oh. 和睦一匹配良缘，叫天子在天门两下里回斩我的娘，令人马来到有心到红儿阴见那母一面怎奈我身在凡远的天边思老母恐我有人把肝那肠红断想老娘，不我有人泪洒在胸前，眼睁睁 还是闫星鹏演唱的做工。听众朋友，今天到这就结束了，听众朋友再见。